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金泽。今天为您介绍冰丝带的第二大特点，全冰面设计。作为2022年冬奥会北京赛区标志性新建竞赛场馆，它拥有亚洲最大的全冰面设计，冰面面积可达到 1.2 万平方米，一块约 1.2 万平方米的水泥地面平整呈现。并且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块巨大的水泥地面的平整度落差最大不超过5毫米，可以说是非常精准了。冰丝带呢，它的全冰面采用了分模块控制单元，它可以分区域分标准的进行制冰。而在未来，冰丝带一方面可以满足赛事的比赛要求，而在赛后也能够提供所有的冰上项目在同一块冰上同时进行的这种全民参与冰雪运动的要求。那么这块冰有哪些精湛的制作工艺？我们有请国资公司副总经理、国家塑化馆公司董事长吴晓楠来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国家塑化馆冰丝带啊，是世界上首次采用二氧化碳这种环保冷媒作为制冰制冷剂的这个大道塑化馆，也是冬奥会第一次采用二氧化碳制冰的首个场馆。二氧化碳制冰呢，有一什么好处呢？首先它是环保，是符合我们绿色办奥的理念。传统的冷媒在比如含氟利昂的，那么他们在这个温室气体的产生方面有一个全球变暖的趋势值，这个值在3000多，而二氧化碳是多少呢？是1，因为我们自然界中就存在二氧化碳，所以它不会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所以它但是整个温室气体它会趋近于零，这就是我们的环保。然后当然同时这个二氧化碳制冰能带来的好处就是它的制冷的效能提升，整个这块冰将呈现一种均匀的冰温状态。那么你这就要一会儿听北京的了，这种均匀的冰会给我们的运动员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运动体验，在运动成绩上会有什么样的帮助。所以我们当时做这块冰的时候提出的理念就是最快的冰。 我们都知道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时候这块冰要进行比赛，那么这块冰会给运动员带来怎样的运动体验，在运动成绩上会有怎样的帮助呢？请听下一期的走进冬奥会。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 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梁岩为您演播的中国女排。 现在球到防线的口子，真的完好，得分。 1981年日本大阪，袁伟民率领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由此开启了